调查事实， 调查事实， 事实证明， 事实证明， 预防治疗， 预防治疗， 种植蓖麻， 种植蓖麻， 外国地名， 外国地名， 课堂教学， 课堂教学， 尽职尽责， 尽职尽责。